光明顶。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田北俊。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嗱，好啦，呢个所谓嘅改善选举制度啊，呢个问题咧就延伸咗几日咧。咁正如我哋好多人都質疑啊，除咗呢二三四啊呢個組成之外咧，前面要過嗰關叫資格審查委員會，資格審查委員會揾啲乜嘢人咧坐落去？呢啲人德高望重成點？同埋經呢個資格資審會啊，係否出局嘅咧，係無法上訴，即係話佢哋咧決定邊個入閘嘅權力咧係高過終審庭。咁呢个问题呢，我一早嘅两三个礼拜前呢就会话引起好大嘅迷惑嘅。因为呢香港嘅地方咁细，嗰个权力咁大，尤其呢资格审查呢审查你爱唔爱国。咁呢终于呢即係林郑就摆得比较清晰啲呢，就将呢个技术執行嘅责任捅咗落去俾差人嗰度，即係国安处。即係话呢佢哋去审查一啲人有冇搞过港独啊，譬如话有啲以前范太又话，如果你同过美国嗰啲议员影过相啊，咁就唔使諗啦，係咪咁呢。嗱，我就想有啲人呢就到底係可唔可以通得过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啊。嗱，今日呢我哋请咗你曾经系桃花源中人呢啲建制派嘅田北俊、田少 James Tanner， 你两兄弟呢就喺香港嘅政界呢呢二十几年都系好几独特同埋好有性格嘅角色，係咪嗱。今日呢林郑呢就答谢伟全问林，呢、這个谢伟全就系问林郑呢、這个呢资格审查委员会到底用咩标准系去放人入閘守呢个第一关。嗱，我哋听下特首林郑月娥点答啦。 谢议员提问呢就系、往后要参选嘅人，他們在資格審查的階段的時候，那個基礎是什麼？我在這裡很清楚說，那個是一個法律的基礎，不是一個隨意人為選擇性的決定來的。法律的基礎呢就是寫了在本地的法律裡面，一方面是一些很客觀的他的年紀是否符合我哋嘅居住嘅要求啊，或者係有冇攞夠足提名啊，有冇以前犯罪記錄啊，諸如此類。另一方面呢就係、國家安全。國家安全要求呢就係、你要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擁護基本法。咁透過而家喺大家審議緊呢條公職人員嗰、個宣誓嗰條條例呢，亦都係條文化咗嘅。咁所以並不存在有資審會，即係資格審查委員會可以好隨意咁樣呢就係、排斥一啲佢又唔係犯咗嗰啲客觀嘅條件，又唔係過唔到呢個國安嘅審查。咁所以我希望透過你呢就同你嘅業界講呢，歸根到底都係一個依法辦事，尤其是今次引入嘅呢就係、一個必須要按住佢哋參選嘅時候嘅宣誓要效忠同埋擁護不過我哋多咗一個嘅工具啦，就係、有一個由警務處做嘅國家安全審查，再交俾國安委嚟到，如果不符合國安審查呢，出具一個意見書俾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呢。而事實上資格委員會嘅成立其實係提升咗今日喺選舉條例裏面嘅所謂選舉主任，咁選舉主任都係政府人嚟嘅，係咪咁所以第二係一個委員會，就唔係一個人呢自己去決定每一個某一個嘅候選人嘅資格係點樣。咁所以我希望就大家可以放心嘅，呢樣嘢係會非常之嚴格嚴謹咁去進行。 好啦，林鄭話係會以法律為基礎展開呢個諮詢，叫大家放心。阿田少你放唔放心？ 其實我哋聽特首正話講個說法呢，就話你哋不嬲都有咗呢個選舉主任啊，即是以前啊，去批一个人可唔可以参选。咁而家呢就从一个 D4 嘅公务员嘅审举主任呢就提升到主要官员，即是问责官员。咁即层次高咗好多。一个人话事呢就变咗好多个人一起话事。 咁你听落去又好似哇，对一样嘢几好喎、啊。但系调转头咧，当时都有好多人质疑嘅。喺一个民主嘅选举之中，有边个国家话我哋可以有选举？但系过程中咧，就俾我执政嗰一边成立一个 咨审 嘅委员会，或者 官员坐入去， 或者咧就系以前嘅选举主任， 嗯、 全部系我呢边嘅。咁对方嘅反对党、反对派点选呢？我都啱啱头。即系如果你话有咁嘅制度，特朗普话美国我发达咯。如果我做紧总统，我第一件事咪派我啲官就坐一个委员会，就话你拜登就唔准选，俾个弱啲嘅。同我选 输硬嘅， 但呢件事咧，政府系可以答。点解你喺嗰个几年前啊，自2016啊、2012都已经有咗呢个选举主任？当你香港人唔出声啦，嗰阵时我哋都系选举主任。你话如果 check 喂，我够唔够几多税啊？系咪香港永久性居民啊？有冇讲大话嗰啲嘢？就系应该嘅。但系而家拖咗个新嘅一个说法，就加咗国安法。咁你呢个拥护同埋支持特区政府咧？我都覺得好複雜。如果你又要擁護又要支持特區政府，係咪我做咗議員唔可以投反對票先？ 即係呢個諮詢會其實有三重責，第一就係一般選舉主任嗰啲 check 你夠40歲未啊，有冇犯罪記錄啊咁。 應該啊，嗰啲。 第二重責咧就坐落去嗰個問責官員，問責官員咧就睇你田少順唔順眼啊，係嘛？或者咧邊個有冇同我以前有牙齒印啊？嗱，或者我譬如話，今次坐女諮詢嗰個咧就一個叫如果啊擺個聂德权入去。但是跟住呢阿林郑就会宣布佢想连任。咁你觉得聂德权呢系咪一定要俾林郑过呢？啱唔啱啊？呢个当然佢会俾佢过啦。咁但系呢个系咪嘥，即系用嗰票啊嗰、那个资位啊，就呢个叫聂德权啊，系咪已经唔公正？我第三就叫国安啦，就呢个警察啊，check下你三代啊有冇呢啲咁嘢。其实里面有三重集喺度。 嗱，三重集都唔紧要。我田少，其实我哋喺当日呢阿林郑提出咨审会呢个说法时候，我已经提出咗一个最简单嘅问题。佢话咨审会嗰个成员呢系由现任嘅高级嘅公即系 官员啦，唔系公务员啦、 啊，官员系局长啦。官员咁咩叫高级咧？一定系局长级啦， 咁都得14个啫， 或者司长级啦。咁啊，依个系一个问责嘅团队，系效忠呢个特区政府啊。特区政府嘅首长就系行政长官。 但系呢十几位仲有一个特点，佢哋中央任命嘅， 系啦，中央任命噶嘛， 所以佢。即系属于爱国，即系全部信得过嘅咯。 系啊，咁呢个资格当然冇问题，但我成日讲紧嗰个一个叫做我哋成日讲嘅利益冲突啊嘛。嗱、你头先都陶生都讲咗啦，现任嘅高级公务员，而家系帮你，即系唔系帮你啦，我即系帮呢个特首工作紧。 系啊，特首任命噶。 好啦，而呢个特首嘅提名，跟住任命就国务院啦。咁跟住就如果佢连任嘅时候，假设佢连任，甚至佢唔连任都唔系问题嘅，因为。佢要去审查呢个其他参选人嘅时候呢，咁咪会出现咗一个好奇怪嘅现象，係咪？因为你都见到历任嘅特首有啲时候啲官员呢係可以逐任㗎嘛，留任㗎嘛，有啲当然会更换啦嗰个司局长。咁但係中间你唔係话一定私心，你要赶走一啲竞争好劲嘅刁钻。喂，如果佢话令俾我知，我如果做咗，你会留任，咁你会唔会又会松手啲呢？嗱，呢啲系我哋叫做一般，我哋以前喺香港或者公营机构或者传媒机构，我哋都知道咩叫利益冲突啊嘛。因为将会你个续任与否，或者你呢个人将来系佢嘅上司，咁你去咨审佢，咁呢件事咪有一个我哋叫做逻辑嘅问题咯， 有个阴影喺度，一定陆生啦。 但如果我哋调转头喺度谂翻呢个问题，去翻2017，2017嗰阵时，如果有个咁样样嘅委员会，你话啦，当时曾俊华又系啱啱落任，因为佢参选特首，落任嘅财政司司长，林郑咧为咗参选特首咧就啱啱落任嘅政务司司长，你呢两个，我觉得冇一个啊。你可以话 no 嘅，两个都做咁耐司长，你实要俾佢两个一齐入闸噶， 系啊， 系嘛，咁啊，胡官又系，咁我觉得政府咧亦都有个说法嘅，我冇道理话唔俾你去咧，我就要俾你去， 係咪？即係呢個講法就唔係話喂我隨便要俾你去就俾你去，我要講得出點解我唔俾你去。咁用返嗰個例子呢，佢係唔可能唔俾， 係呀， 我只話舉嗰啲例子去嘅。咁樣調返轉頭，我要都提醒各位嗰、那個國安法呢去年講明呀，最後個拍板拗咗好耐㗎，冇追索期，啱啱。咁即係話你如果係去年國安法之前，即係7月1日之前過嗰啲言行嗰類嘢呢，係唔計數嘅。仲一即係去年之後先計數。咁如果你參選特首嘅呢，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其實立法會議員都冇問題，只不過我哋做咗立法會議員，用效忠呢兩個詞，特區政府係唔係我喺立法會講嘢批評政府可以可以，但係政策上財政上我要投票呢就唔可以反對。我希望佢即係澄清呢樣嘢， 即係可以鬧可以反對，但係一定要投贊成票。 但佢嘅意思係俾嘅，但我諗佢最好就寫返落嚟啦，即係正話特首講得好清楚嘅，乜都話依法，佢依個法呢就本地立法，而家未立㗎到㗎、 嗯、 你呢個節目可以有排做落去嘅，等立法會出嚟㗎，喺未來嗰個月嗰啲細節嗰啲窿，等而家係建制派啲議員填滿晒嗰啲窿之後啊，你哋再睇佢，到時佢哋受惠得問㗎、到時呢啲嘢你擺咗之後，我哋依樣依住呢樣咁嘅法例、個法例而家未寫出嚟㗎，係咪可以即係否决好多人去参选呢？ 嗱，比如话你就已经讲到啦，七月一号之前唔追索， 嗯哼， 七月一号之后， 后年， 嗱，如果我举一个例啊，譬如话叫陈太，七月一号之后，你食要消息匿迹，但系咧而家陈太听到有呢、這个，哇，原来咧你系依法，咁、你从来冇话过我咧系犯过法，系咪？因为七一之后纪律不够，我就静足咧一年。而家如果陈太想出嚟选立法会，或者想暂时选特首，你冇理由啊！呢、這个资审会唔俾佢入噶，因为你话依法，陈太冇 conviction， 冇 prosecution 啊！但系你话跟阿范太嗰个咧，就话以前你去过美国见过咩议员咧就唔得。咁你去过美国见过议员咧，除咗陈太见过咧， 好多人见过噶。 喂，嗰啲民建联好多人见过噶， 民建联都见过， 影过相都唔得啊！咁呢个标准又系依咩法咧？又？ 呢、這个呢我觉得又唔可以咁讲嘅。当年立法会直情组团去外国嘅。即係跨党派都又去自由党都派人。去只不过我唔想咁辛苦同你飞去美国讲嘢嘅啫。嗰啲去报告啊去倾系冇所谓嘅。为香港争取民主系冇所谓嘅。唯一我都觉得离谱啲呢就系 叫制裁。 制裁制裁香港呢样嘢。 冇错啦，咁边个有叫制裁边个冇呢？ 我就觉得喺国安法成立之前嗰啲咧，佢讲明冇追索就唔应该计数。 系咯，就算国安法之前叫个制裁 咧，你讲咧就要制裁你啦。 唔系，系啦，冇错啦。咁如果你话冇追索期，七月一号之前去见过美国议员，就算话有追有叫制裁定冇咧，就要照计一风吹噶嘛，系咪？ 啱噶，系噶， 啱唔啱啊？ 而家咁讲 都可以出嚟选噶，系咪咁噶？ 但系另外个问题就唔系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啦， 就睇下够唔够票， 你够唔够提名先？ 够唔够提名？冇错啦，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 而家至4月11号，运输署为的士同公共小巴司机再次安排免费新冠肺炎病毒病检测啦。为自己、为家人、为乘客，即刻去 check。详情请浏览运输署网页 www.td.gov.hk。 咁多问题，仲要 upload 文件，边讲得切啊？ 够钟 ，Richard 都话你唔得嘅啦。 Norma， 点解买份保险都咁难嘅？ 想 easy 啲，上泰家网站投保啦。旅游保唔问多余嘅，投保随时唔使一分钟。家居家用保任你组合啊，车保连埋交文件，全程网上搞掂。 仲系第一间有埋车保 e-check 验证，咁就包保稳阵啦。 投保就系咁简单，泰家保险。 详情请上 6161.com.hk。 张太做咗，黄生做咗， 我系 Samson， 仲有我啊。 无论你系咪选民，都要留意嚟紧星期一二一圈圈时段选民登记知多啲环节，话你知选民责任。听声带玩游戏，答啱问题仲送超市礼券添。 选民登记知多啲，由选举事务处赞助播出。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田北俊。 嗱，唔好讲系选特首啦，选立法会 系系咪？九十个嚟嘅，九十个立法会， 九十个大把大把送菜，大把位啊，系嘛？啱唔啱啊？咁照计，如果譬如一个叫陈日君，佢话而家要出嚟选立法会，呢、這个资审会俾佢个讲，你讲应唔应该俾佢？如果阿田少你坐喺资审会度，你会唔会 ban 阿陈日君？ 主教呢排一年你好似冇乜讲嘢， 我一句都冇， 系嘛？一句都冇。如果你话从去年七月一号国安法之后到而家，佢冇，咪应该俾佢去选咯。 嗯，选立法会先 提名， 选直选啦，佢梗系。 系，咁要提名先得噶，要过界别我都提名先得噶。但我觉得主要嘅信息就系而家中央为咗呢几年发生嘅事情咧，事实上佢哋对香港呢个民主嘅循序渐进啊，系冇信心。我觉得佢而家直情处理嘅方法就系我唔要民主啊，但系我要翻嘅咧就系一个有效嘅管治。有效管治等我去搞掂返香港而家嘅经济啊、民生啊、房屋问题啊、贫富悬殊啊，我想做好嗰啲嘢，就正视啲嘢呢，就事实上从头到尾一国两制嘅概念啊，我觉得佢哋嘅睇法就係政治就係我一国嘅，经济同民生呢就係你哋两制特区政府，所以你嘅首长啊叫行政长官，即係入面嘅市长啊就係管呢啲嘢嘅。只不过呢一排，即系呢十几年嚟，俾啲循序渐进到去到2015，所以我觉得其中一个关键嘅问题就系2015嘅政改方案唔过。如果嗰次嗰个所谓真普选、假普选啊，半杯水定一杯水，而泛民嚟支持咗嘅咧，今日好多而家嘅选举呢啲咁嘅部署、那个方法啊，就唔会得行紧。道后车啦，即系我觉得而家民主 政治问题有好多人，包括刘 对有咗， 就刘梦红就指八三一决议违反基本法啊嘛，系嘛？同埋2015嗰阵时系梁振英主政啊嘛，嗰阵时咧有好多原因俾人否决嘅，系嘛？ 但系主理由 想益啊， 佢就 话 即系中央要筛选咗三个先至俾佢哋500万人即系选。我就覺得篩選完都有三個人俾我哋揀下，而家就揀都冇得揀。 即係普選喎，嗰陣時 係普選嚟噶。 咁而家諗翻，我哋嗰陣時都有講過，你不如考慮待住先啦。一講哇，好民情洶湧啊，好激烈啊，係嘛？其實英美嗰陣時嘅領事都遊說泛民，叫 佢 哋殺咗先。 杀咗先，循序渐进 啦。 你咪选一。 虽然你话呢个八三一决议，你话有冇违反基本法？你要问下嗰啲基本法专家刘梦大师啦，系咪？ 我梗系我 唔系你嗰阵时就系最弊啦，梁振英 梗系唔会违反基本法。呢、這个人大常委通过嘅，佢点会通过啲系反违反基本法噶？ 呢个刘梦红大师嘅讲法， 大师有啲专啤啲嘢，有时你啊信下佢，有时又冇信得佢晒啦。 哦，咁讲啊， 但系阿田少，即系历史咧，好难咁样。事后去睇翻嘅，因为咧，如果通过咗啦，假设吓，如果通过咗，其实唔代表跟住落嚟嗰个政治嘅发展咧，都一定系稳定嘅，因为即系通过即系你话人人有票投啫，咁到时选出嚟嘅或者系嘅人或者事，一样可以系会产生咗，譬如话送中条例啊，又或者系其他一啲我哋想象唔到嘅情况。即系我始终觉得，即系因为政治，我哋嗰时话政治还需政治解决。即系即使嗰时过到依关咧，即系叫待住先咧，其实到时历史系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即系一样可以更加产生一个更加混乱嘅情况， 值得讨论下嘅。 嗯， 我觉得嗰阵时我都讲过嘅。 嗯， 如果嗰个方案系过咗先咧。无论三个是边个中央同意的、出来同市民攞票、都要度出好多承诺的。你哋可以质询佢，佢答你 唔同嘅市场唔同。 做翻我用翻我做生意人嘅讲法啦，个特首有两个老板，一个系香港人，系老板， 多咗个股东，多咗个股东， 而家就冇啦。 新闻翻嚟再讲 明。 坐定定，揾啦啦 move 有钱剩。 11:30。 啦啦 move 新旧客户每程最多减30元 ，call 车送嘢，梗系揾啦啦 move 啦。 雷霆881新闻报道， 现在由朱启谦报道新闻。 昨日共有九个人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后送院，包括三男六女，年龄37至69岁，当中八人是接种伏必泰疫苗，一人打科兴疫苗，其中一名67岁女子留院观察，她元朗体育馆接种第剂伏必泰疫苗之后，全身麻痹同虚弱，胸痛，送院治理之后情况稳定。另一名37岁女子在圣保禄医院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之后，血压上升及头晕，情况稳定。佢未有遵从医生的劝告自行出院。其余部分人打针之后失去知觉和四肢出疹等。今日大约有43,300名市民接种疫苗，本港累计经已有529,400人接种疫苗，当中大约170,700人完成两剂接种。两班由英国到港的指定航班今日起开始预约购票，营运航班的国泰航空表示，两班分别在今个月21和28号起飞的特别航班提供大约600个机位，经已全部售罄。经过两班指定航班抵港的人士，要到青衣华日酒店检疫21日，并在抵港的第7、12和第19日接受检测。乘客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需要提供起飞前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以及经已预订21晚指定酒店房间的确认书。政府早前表示，考虑到英国确诊个案数字下降，加上评估当地疫苗接种进度之后，认为可以取消身处英国人士登机抵港的限制。美国商务部宣布制裁7间中国机构，将他们列入实体清单，指有关机构参与建造解放军售的超级电脑、军事现代化和大规模杀伤力武器计划，从事有违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超级电脑计算能力对于发展现代武器和国家安全系统，例如核武和高超音速武器至关重要。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公司需要向美方申请许可，才能够接收美国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有关制裁措施即时生效，但不影响目前正在赴运的产品。台湾太鲁阁号出轨事故，涉事工程公司的负责人李义祥晚上被花莲地检署再提讯，检方今日亦都传召李义祥的合伙人等13个人问讯。至于当日在现场的涉事工程公司的越南籍工人，花莲地检署将他列为被告，以涉嫌过失致死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得法院批准。当局的调查发现更多事发细节，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主委杨宏志去到立法院接受质询，透露在现场检获工程车的另一块晶片，里面有李义祥和越南籍工人一段几十秒长的关键对话内容，讨论怎样将卡在树丛的工程车救出。有立委问是否吊臂车操作不当令到工程车滑落，杨宏志回应说大致是这样。今日是死者的头七，在早上9:28，即是当日意外发生的一刻，台铁全线火车鸣顶5秒，列车行经事发地点时候长命，向两名殉职的驾驶员致敬。台铁全体司机在空前绑上黄丝带表示悼念。花莲县政府下午在设立殡仪馆举办头七法会，交通部长林佳龙代表行政院长苏贞昌出席。这次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高空扰动今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高空扰动会明日为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随住偏东气流增强，未来2-3日广东沿岸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本港地区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1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 财经 online。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33,441點，下跌4點。納斯達克指數13,801點，上升113點。標普五百指數4,089點，上升9點。在外匯市場，美元對日元109.26，對加拿大元1.2584，對瑞士法郎0.9251，歐元對美元1.1903，英鎊對美元1.374，澳元對美元0.7638，新西蘭元對美元0.7047。現貨金價1,754.6美元，紐期油59.3美元，下跌47美仙。倫敦布蘭特期油62.88美元，下跌29美仙。呢次財經 Online 報導完。 建刀同埋建刀即場版，今次出個形起咧好特別，其實佢唔需要出嘅。咁但係佢第一季出咧，通常 compare 第一季，佢 compare 舊年 半年 添嘅，即係話咧佢用3個月嘅時間咧，就已經係兜過去半年嘅情況。如果你話去到真係半年結嗰陣時候，分分鐘都係倍半啊、兩倍，一啲都唔出奇咯。咁因為舊年嘅第一季係最差嘅，第二季就好翻啲，但係仍然都係好差。依、這個咧大家預咗嘅。 陳永樂，人生交叉盤。雷霆八八一， 在疫情期间冇得出外旅游，不少人都爱上亲近大自然，但往往假期之后郊野公园都会多了不少垃圾，大家接触大自然之余，到底又懂不懂爱惜它呢？今个星期就请来有心机构讲下怎样通过不同的计划推动环保抗疫，反思一下人类对野生动物以及大自然环境的影响。 今个星期日早上11点至12点，同途有心人，主持吴永熙，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同心同行。 理财基本法， 分析零售股可以参考存货周转率，因为对零售商来讲，存货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很大，所以存货周转率越高就表示货品卖得快，相反周转率低代表啲货滞销，零售商可能要在季尾减价促销，影响销售额的表现的。 理财基本法是由实德金融集团联合赞助播出。 Ubertex 加码迎新，奖金越送越大份！而家就打3004-3004，登记做 Ubertex 的士司机伙伴，完成首程即赚1000，连续4星期完成指定任务，就可以竞赚合共高达5000蚊嘅迎新奖金。人人有份，已经有好多的士司机登记咗啦，唔想错过优惠，即打3004-3004，登记做 Ubertex 的士司机伙伴啦！优惠受条款石之约束。 在粤剧舞台上，大老官散发出无限的光芒。 田哥新剑郎，你要去记一套剧，突然间要做多嘅古腔，即系平贵必要咁啦。 嗯， 点记系成段都 记到嘅。 你点样学啲音咧？ 有文字嘅， 系 即系比如话说平贵打马回遥路往，比如咁讲啦。只不过唱嘅就唔系唱说平贵。佢系唱官话咁解嘅啫嘛，师傅教你就靠记啦。即系譬如话好多人，而家我哋有啲新一代做乜嘢戏啊？我依度要企咗边度，嗰度要企咗边度， 抹低晒噶嘛？ 抹低，我唔抹嘅。到今日为止，我都唔习惯做呢样嘢啦，靠记。 你系影印机嚟噶，你个脑系 影印咗喺个脑里边。我唔想成为一个习惯咯， 同埋依赖咗。 系啊， 星期六晚台下十年功，黎荣业 Tristan 揾嚟粤剧老官，准时7:30喺乐陵王国开锣。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系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系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嘅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事事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特别嘉宾田北俊。 嗱，过咗嗰啲就无谓讲啦。咁我哋讲未来将会发生啲咩嘢啦？就自从呢个叫忠诚废物啊，呢、這个不能够啊系当选同埋不能够当政之外啊，就变咗一个定义咩叫忠诚？其中咧，而家成个大陆网民对啲大陆嘅嗰啲当红一线嘅艺人明星嘅一个好起码嘅要求，就系唔应该拥有外国籍。大陆咧，中共咧对于官员啊，佢哋是否爱国爱党咧，亦都下令不能够拥有外国籍。咁而家咧，就系你嘅立法会咧，系加到90席。二三四咁40席嘅选委会出嚟嘅，据我所知就唔可以拥有外国籍，系咪？ 系，前边讲咗啦， 系嘛？嗱，嗰度咧就嗰度 咧，有外国户籍嘅咧就系功能组别嗰十二个，就系当年啊1998到而家系未变过嘅。 嗱，呢个咧，我觉得嗱，1998年啊12嗰阵时系50席， 系 咁啊，跟住咧就扩大到60席，嗰度又系12， 系 咁又扩大到70席咧，又系12， 系 而家90席又系12， 系。 喂，你呢个唔系好合比例喎，你即系好似个细路仔咁吓，咁佢2岁嗰阵时咧，嗰、那个姑姑仔咧又系一寸，到咗6岁咧，佢又系得一寸，16岁咧又系嗰个花生 size， 然后佢已经长大成人，30岁孔武有力啦，系嘛，大只到阿洛舒华加，嗰度完全唔发育喎。喂，因为呢个好重要，你知唔知？因为我哋香港好多精仔，好多成功人士，成功其中一个标准就系攞到外国护照，包括喺西方文明国家读耶鲁、哈佛啊呢毕业翻嚟，同埋有咁嘅身家可以去外国投资，系咪？咁你嗰度就得12个，唔跟住膨胀，越玩越缩，越沟越淡。咁另外嗰40个里面都可能有紫荆党加入，紫荆党嗰啲个个又话海归派，海归派里面冇护照咩？系嘛？咁样点样会吸引到嗰啲拥有外国护照又有能力？不过讲到护照方面就唔系好忠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人咧入嚟参选。如果嗰啲唔俾佢啊，嗰啲系冇能力嘅人入，有能力嗰啲就入唔到。咁系咪？你将来会产生忠诚废物嘅几率啊，系相应增加好多咧吓。 呢个你都分析得几有道理嘅。即当然我会觉得国家嘅睇法就系你50个有12个系当年。当年咧，我哋香港系好靠我哋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系要你哋一班议员，例如代表香港总商会啦，例如代表法律界啦、会计界啦。銀行界啦，要同外國有溝通聯繫嗰啲，所以咧就容許呢樣嘢發生。到而家咧個定調變咗愛國者治港，就冇可能啊！再喺特別成立嗰40个選舉委員會，全部都係即係中央屬意嘅人噶啦，就唔係我哋商界啊或者1234勞工界選出嚟。喺佢嗰個制度入邊，如果你話俾外國户籍嘅人喺度，咁佢又覺得好難。交代，但系调转头，我就觉得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我哋基本嘅一国两制就其实想留住啲人才，留住啲人才咧，就最紧要啊有特区护照，加埋你边一个外国护照，我觉得系唔需要咁担心嘅。我哋个个攞咗外国护照嗰啲，全部留喺香港，好过你而家逼走佢哋。如果唔系咧，阿健你讲得好啱啦，我哋想要嘅当然。忠诚废物，我就唔觉得嗰个系一个适合嘅用形容词啦。即系你唔可以话废物，你话系比较容平凡啲嘅。即系我都觉得我哋好多忠诚嘅， 呢、這个废物好小心选择。 系啊，平凡啲嘅啦 ，mediocre 啦。 唔系啊，最弊冇大话。如果你话忠诚垃圾咧，垃圾可以循环再用， 但我觉得中央常见嘅咧 系唔得噶， 就系要揾多啲忠诚优才。咁、 哦、 我绝对同意嘅。如果你而家喺香港要揾到忠诚优才嚟治港，做议员去代表市民监察政府，政府官员又要系忠诚嘅优才。如果你再咁拣落去啊，你就其实筛咗好多人。 嗯， 人哋可能 嗱，田少你当然有道理啦，因为呢样就系香港个国际城市嘅特色啊嘛，以前都系咁噶啦。不过咧，我而家嘅睇法又同你有少少唔同啊，因为我反而觉得咧。个资格即系冇持有外国护照唔够啊？点解咧？因为我见到好多咧，而家外国嘅即系人士啊，唔好讲名啦。 其实佢嘅子女或者佢嘅即系另一半咧，都已经系有持有外国护照，即使佢冇持有，咁你谂下，即系如果我系做普通市民嘅，你而家依一刻你冇持有啫，你退休之后嘣一声飞咗去澳洲， 黐个老婆， 或者飞咗去英国， 舐翻 楼，其实已经买晒噶啦。 加埋个 BN 咯、 啊，加埋呢、這个即系你退休嘅生活咧无忧啦、嗯啊，你翻翻去英国啊，翻翻去澳洲啊，甚至其他加拿大嘅地方去安享你嘅晚年。咁你对于我哋嘅香港市民嚟讲，我都感受唔舒服噶、哦。 即系变法， 你个人 变法， 我就再尽啲，我就要求咧呢、這个系连老婆直属子女 都 唔能够拥有外国护照，先至系爱国者。 啊，呢、這个叶国谦啱听。 诶，呢个我唔啱听。 啊，不系唔 系咁，你咁咧， 佢哋 香港就冇人情噶啦。你咁搞香港， 唔系啊，咁都系啊嘛。田少，你谂下，咁如果佢而家依刻冇啫，佢老婆又有，仔女又有，跟住全部有晒楼，系有晒资产喺英国、加拿大、澳洲，咁呢个系爱国者咩？ 阿田少， 我有疑问、哦。 你有疑问系嘛？ 而家轮到我有疑问啦。 你上得嚟少啊，佢抽水啊。你咩？你唔使夹佢啊，你由佢，你由佢喷啊。唔系你嘅，你 其实佢系讲紧反话系嘛？ 我冇，唔系，我真系从香港市民嘅角度去讲。我你谂下，我住紧公屋系咪先啊？可能我即系我话唔系我即系话 咪有部分。 我明白你意思，啱啱啱 系咪先？即系嗱，如果唔系， 即系假着简直嗱，我老老实实嗰就系 loser。 但你知唔知喺国家？ 嗰就系叫 loser，OK？ 国家入边嘅全国政协唔系讲紧香港啊，系内地嘅全国政协 准唔准有？ 准噶。内地嘅人大唔准，我嘅理解咧，内地嘅人大加埋香港嘅36位人大代表咧，人民选出嚟嘅代表系唔准，但系香港全国政协同埋内地嘅全国政协加埋嗰2000多人啊，系准嘅。 咁而家咩？你而家你搞到个立法会嗰度12个，唔系话二等公民 BNO 去咗英国做二等，系嗰12个系一等议员，另外嗰68个系咪六十啊？58个？唔系几多个而家？90个。减十 嗱，我哋呢个我觉得冇， 我哋系二等议员， 投亲票咧都系一个议员一票噶啦，无论你系直选功能定系呢40位，我而家反而担心你有个40位个选举委员会出嚟，系咪仲可以揾到40个忠诚嘅优才而入得到去？ 唔系嗱，嗰度我 引出嚟做啊，引出嚟做啊， 因为嗰度紫荆党一定拿你几张凳啦。嗰啲紫荆黨好威水 我到目前都唔識佢哋。 話海歸啊嘛，個個普林斯頓啊咩嘢，一口英文喇聲噶嘛，係咪？ 咁隨時有外國居留權。 咁你而家阿林鄭，你而家即係剝呢招陰狠啊！ 嗰40個唔得啊！ 喂，而家你搞到咧，紫荆黨咧係一定要放棄佢哋嘅美加護照或者居留權，先至準空降落嚟，係咪？嗱，所以你林鄭係咪應該同紫荆黨啊爭取一下啲福利咧呢方面？你搞到人哋一個都唔敢入，最陰毒嘅就係我當選咗之後，我放棄啊，心甘命抵啊！ 應該唔係我哋嘅制度啊，當年端係嘅，你要放棄咗先可以選 啊，咁啊死啦！ 唔切啊！ 咁我請 冇得選嘅， 我輸咗之後，中央係咪俾翻個美國護照或者加拿大護照？ 咁啊，梗係唔俾啦！ 呢個唔到中央俾翻你啊！你 問啊，拜登講啊， 加拿大俾唔俾翻你先？梗係唔俾翻你啦！即係我判斷啦。 咪所以紫荊黨閉翳啊嘛！你嗰40席嗰度，佢諗住立噶嘛？ 因為我都話我唔識佢哋，我唔知啊咁樣。 我哇！呢招都幾毒啊！但我哋今晚同紫荊黨出聲。你嗰度个40席，如果你唔开，起码开放翻10席、8席俾外国护照咧，外国护照俾呢啲优才啊，优才咧， 又忠诚嘅添，应该 系最好忠诚啊！你嗰度40席咧，好多好多啲渣仔，啲唔好讲渣仔，就废废地嘅入咗去啦，系咪？唔识 低少少层次啦， 系咪？梗系唔好 讲。喂，咁可唔可以用嗰啲叫做好似移民咁嗰啲计分制啊？即系老婆如果系外国国籍嘅，就减3分。 你自己咧就仲減多啲咁， 自己又冇份啦。咁啊，即係如果仔女咧又每人減2分咁嗰啲咧，如果喺外國有一層樓咧，大富翁咁樣又減5分。啊有啊唔同， 你冇你搞得太複雜啦。講個人算數咧，如果你仲拖埋佢， 哇咁樣 老婆又好，老公又好，仔女咧更加複雜咗咯，係咪？而家問題就係你有已經唔俾噶啦。 哦，咁 即系嗰40个选举委员会 产生嘅， 喂，咁 闭翳啊！ 我以为个资格审查委员会攞嚟审呢啲嘅， 唔系啊， 吓唔系审呢啲。 我谂会问埋你噶，会问埋你噶。 嗯。 咁样啊？ 咁啊大镬啦！资审会嗰度已经一个问一即系一重咧，呢度咧个护照嗰度， 所以我哋都讲过啦，呢个完善选举制度咧，唔系泛民嘅问题，亦都唔系泛民嘅烦恼。是建制的烦恼。 嗱，可以将来而家你嘅商界面对呢个二三四呢镬嘢咧，商界咧系点睇啦？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 一日日食无定时，个胃就不停 O T。 康比新酵素消化丸含微生物酵素分解膳食纤维，有助改善肠胃消化不良，自然非药性，唔会残留被人体吸收。康比新酵素消化丸，几忙都同你保持肠胃健康。万宁、屈臣氏、HKTV More 及各大药房有售。 各单位注意，23楼开 show 啦！剧场空间呈现23楼搞笑友曾志豪、倪炳龙、杨吉晒、容兆胜、哔哩吧啦撑住香港。4月8至25，沙田、屯门、荃湾大会堂23楼搞笑友火速加场，陪你入场笑山饱。票价100至280，城市售票网发售。 生前预备身后，由食环署绿色殡葬赞助播出。 爱护大自然嘅小明，鍾意同花朵咸心同百鸟歌唱。之后有一日 佢死咗。 吓、啊、完㗎啦。 未完，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 下回。等下回，今日唔知听日事，后事嘅嘢依家就搞啦。自己后事由自己话事，支持食环署绿色殡葬，预早规划喺海上或者纪念花园撒灰，以更环保同可持续嘅方式处理骨灰。 咪再咁多藉口啦，生前就要预备身后，计划回归自然就上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网站登记。 仲有呢？ 仲有梗係唔好要屋企人担心啦，傻猪。你想后事如何，将心愿同你家人讲清讲楚。 仲有呢？ 上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登记囉。 咪讲咗囉。仲有呢？ 仲有？ 想知仲有啲乜，就上绿色殡葬网页睇睇啦。生前预备身后，由食环署绿色殡葬赞助播出。 商业电台24小时为全港市民服务，听众如对本台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致电2794-4974，或者寄信嚟九龙广播道3号商业电台公关部收。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田北俊。 嗱，由呢度咧睇得出端倪。嗰阵时你跳出个紫荆党，话大陆海归派咧讲到咁串咧，要出嚟咧系参政。如果紫荆党有上边撑嘅咧，嗰40个嗰个选委会嘅咧，一定咧系放翻10个8个有外国籍。但而家嗰度唔放，又一系咧就上边咧就唔知道。即係未顧得切就俾阿林鄭呢度咧落一集先，所以唔怪得葉國軒咧就追住呢個叫不能夠擁有外國護照做愛國嘅標準。 係咩？ 係、哦、啊， 前一排啊嘛，前幾日嘅事。 哇！呢招咧，原來我哋而家先知。咁你嗰40席咧就紫荊黨嘅。 阿軒係人大嚟嘅，我覺得北京會知呢樣嘢。 佢知。 唔係，我覺得北京係會得知道啊。呢40個議席咧係咁樣設計。 嗯，即系个原意系 系唔抢用我个护照， 即系紫荆党会入去嗰40席里边嘅机会减少咗， 减少咗、 啊， 即系入得去嗰啲咧，可能真系要放弃我个， 要放弃先，咁佢哋谂过先啊，谂过先，因为咧你如果 咁即系可拣嘅人才， 你放弃多 少咗啲啦， 因为你而家放弃咗一次，你玩呢个游戏咧，佢第日4年之后唔玩咧，再攞翻啊！而家英美第加拿大未必俾翻你嘅，而家变晒面嘅，你知唔知？ 但我觉得我哋应该讨论下未来，将嚟喺而家咁嘅情势之下，反为我觉得个行政嘅政府啊， 哦， 反为难做， 又系一个问题。 唔系，即系话你而家再做嘢，就唔可以行差踏错。 嗯， 你啲政策唔得， 即系冇借口啦。 撞咗板啱啦，冇借口啦。 系 啊，你冇得话喺立法会又俾泛民拖住我后腿、 嗯、 啊！又等到我选唔到个主席，或者你又等我条例上唔到立法会，或者我批嗰啲过程啊就唔得。嗱、啊，譬如你而家明日大屿好争议性噶，明日大屿，哇，真系使5000亿而家嘅钱埋单唔知几钱噶。如果政府要做，而家系票数一定够做嘅，咁、嗯、你真系谂清楚啦，系做定唔做先、 嗯啊？ 大湾区又要咁多钱发展，你嗰5000亿系咪抌落去明日大屿？ 而家政府话要，因为有泛民出嚟反对啊嘛。到时冇啦。咁如果咁做法咧，我反而觉得个压力喺政府嗰边啊。 你讲呢个五千亿民大明日大屿，政府嗰时话唔系政府库房攞噶，政府谷个少少拍落去，又靠你地产商捧场噶。你哋会去发展地产，而有啲钱会翻翻嚟啊嘛。咁你而家九啊直搞到咁嘅咧，地产界如果对住呢个二三四呢样嘢个心凉一次，你估会唔会大湾呢、這个叫做明日大屿啊？仲会好似以前咁咁踊跃帮衬咧？你估 嗱，做生意我哋讲清楚，呢一步步嚟。你讲明日大屿嗰五千亿系抌咗落去，有晒桥有晒路啊，先至可以一嚿嚿卖出去， 先卖咗 啦，嗰几千亿翻嚟。你唔系叫地产商先集资五千亿俾你去明日大屿啊？ 咁你梗系有信心。跟住第二棒地产商捧场会买返你个五色五千次回笼㗎嘛。而家地产商咁睇我会唔会下一段我帮衬你呢嘢我托钱走呢而家。係咪嘛。 杜杰卿我哋再嚟立马呢个问题。 所以仲有明日大屿 唔你呢个讲你呢个论点呢我返嚟唔担心嘅。如果你睇睇我哋香港呢几廿年九七之年之前係英资喺度。九七嗰时呢英资包括二和。就香港啲華資呢就佔有曬。你而家睇睇今日內地嗰啲大企業喺香港嘅財嘅力量，我同朋友都唔係講笑，我係講真嘅。一個騰訊啊，今日嘅市值大過你香港十大財團， 國企肯定咯。 唔係佢係民企，騰訊唔係國企，隨時有能力啊喺香港買曬你明日大魚嗰啲。 買海航都得， 得佢有錢買啊，買咗一樣起到樓，所以呢個論據反而唔。 你覺得唔擔心？ 唔擔心，反而擔心嘅就係你政府要諗清諗楚呢單嘢做唔做得過作為嘅例子。咁你所有啲政策咧，因為冇反對派喺度，建制派咧就要支持行政長官依法施政啊嘛。你唔支持行政長官，隨時可能啊違反國安法嘅。 係啊， 因為咁樣樣咧，反而喺個壓力咧，我覺得喺行政長官同埋嗰個即係團隊入邊啊，真係壓力重大咗。 是啊，所以你而家仲俾啲人入到去话啊，要有反对派啊，主要厘清啊，将来个反对派，我唔理你冯检基、狄志远啊，去就一单大镬嘢去投反对票嘅时候，是否构成违反国安法？ 仲有一点、啊，即系如果 唔紧要，最多十几票，最多十几票。 即系如果你要支持行政长官去依法施政啊嘛，咁以往就好多嘅政治任命啊，我哋俗称叫派饼啦，或者叫做派位啦，目的都系令到部分嘅政党咧喺个立法会投票嘅时候支持。咁而家将来已经冇咗泛民啦，全部都系爱国者，全部都系咧支持行政长官施政。喂，我真系好戥佢哋担心，我以后我使乜安排啲局长啊、政助啊，甚至派嗰啲委员会嘅位俾你啫，你一定要撑我噶，你跟住落去，你已经冇咗泛民啦，系嘛？咁到时嗰啲位，其实佢哋会萎缩噶，我真系会觉得系。 但唔系，咁你有九十个呢度代替佢哋噶， 嗯 啊，但我反而觉得嗰个议员喺建制嘅议员又难做啦。 嗯， 你批评咗好多，代表市民讲咗好多嘢，或者功能组别讲咗好多嘢，嗰四十位。代表邊個我未搞得清楚字嗱，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你投票贊成咗政府做嘅話，而出咗問題嘅話， 冇問題嘅。其實我又覺得 唔係啊，中央都會得 工聯會咁多年都係咁噶啦，工聯會一路都係批評緊政府，最後票照投噶嘛。咁工聯會都冇事， 工聯會人哋地區工作做得好，咁係另外一回事啊，係嘛？即係蛇齋餅中嗰邊多，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做法啦、 啊。係咁啊，但係你話功能組別、商界啊，最簡單啦。你因為你代表翻你哋個即係嗰啲公司或者係中小企嗰啲，咁嗰啲咧就慘啦。因為咧，如果你唔係代表佢哋利益投票咧，咁啊下一次要還噶嘛，功能組別係嘛？呢、這個最實際啦，係嘛？依点 所以建制派嘅议员又唔容易做，咁我觉得行政嗰啲三司十几局长咧更加难做。 嗯， 而家冇人嚟反对你噶啦，你想做乜都得。咁你做事做错咗咧，你就冇得赖。 而且 北京啊，北京都睇到嘅，因为你哋全权处理啦，我帮你扫晒所有啲障碍。如果你香港仲系管唔好嘅话，你点算先？ 唔系，如果我系林郑，我开心啊！而家北京帮你湿靓个床铺啊，我老虎都坐多一任啊，瞓困住唔走。 湿正咗，而家你做嘢你要自己负责咯。 咁佢咪话会将会得咯，系咪？以前唔得啊，因为咁 林太当然好打得啦，一人做晒咁样样。 好啊，听晚晒点？ 好，多谢。午夜十二点，预防。